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消失人海里面，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，再等一回，奢望流星会出现，不过真的是能不能永远，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，没惊喜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，爱能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，没惊喜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世界瞬间，爱撕成两边，没惊喜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，没惊喜的眼泪，你哭红的双眼，被淋湿的诺言在心里面，我抬头看着爱不见，整个宇宙都流眼泪。 买车子，买房子，买包，买衣服。换好工作，找工作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悠长时光。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泥土。亥时，至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。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再我会就淡一些。海豚音乐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。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。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？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你闪烁，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懂你的特别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身旁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地铁那憧憬的双眼，未知的明天，即使明天你会不会用心那些曾陪你一起哭过的兄弟，在一无所有时始终爱你的人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遗失了最初的真，其实多悲哀。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不会放开你的手，一直到未来。 明天拥有一切，你会不会想起从前小小的房间，喧闹拥挤的地铁，那憧憬的双眼，未知的明天，即使明天拥有一切，你会不会用心面对你一起哭过的兄弟，在一无所有时始终爱你的人。 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你是那最初的真，其实多悲青春在爱里等待，你徘徊，不会放开你的手，一直到未来。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你是我最初的真，其实多悲哀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。 莉莉亚，为何流浪？心碎的海洋，受了微笑的彷徨。Gypsy 女郎，为谁而唱？你会看见，我看见，云看见太阳，今夜的大地重复着悲伤，擦走那带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，擦走那离开把梦留下， 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？一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185-0103-0708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砖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去爱的表情我熟悉，想念是种病菌，医不好的病，在我的身上寄居。失恋歌曲，一句句歌词都是我的剧情，却占据所有记忆。余生的光阴，只为戒掉你。我努力强迫自己，不闻不听你新的消息。有关你的话题，我尽量逃避。学着抽离爱过的坚持，拥抱过的亲密全变成距离。 有爱情一眼，有一句再见。偶像剧里的情节竟然会真实上演，你搂着他的肩对我，这个残忍的画面让我痛到极点，突然不想再看见你敷衍的那张脸，不想听你说的谎言，我狠狠哭了一整个夜，留在昨天做纪念， 生充满遗憾，一切都不必重来，什么也无需更改，生活再继续，误会从来不曾停止，一错再错的是才精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都韵味。 看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，少少的感动雨纷纷，少少的别扭惹人疼的人还不会问。我的心里重写出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那盏灯会熄如明，我也一路跟我在的人，你书房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的 Metropolitan。 西风夜渡寒山月，家国依稀残梦里，思君不见悲思绪，别离难人人别离，狼烟烽火何时休，陈王败寇尽东流，老去已残，泪难堪，江山未老红颜旧，人别离，故人却又别离，托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 正在发生着，